橘气的北京，洋气的天津，有义气的河北，品尝独具特色的城市味道，挖掘老文化背后的新故事，走街串巷不停歇，吃喝玩乐有门道。 每个周一到周日，准备好背包、手机、目的地，让我们一起乐行京津冀。各位好，欢迎收听乐行京津冀，我是孙涛。刚才我们在跟嘉宾聊天的时候也说到，马上双节将至，好多朋友可能都在计划着利用假期周边玩一玩哈。我们今天呢也给大家计划计划，到了冬天以后，我们京津冀地区在我们这周边大家能玩点啥。今天给大家请来的呢还是大家的老朋友了，我们的旅行达人张波。来，波哥跟大家打个招呼。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波。 哎，波哥最近据说是那个车里放好多酒，到处跟朋友聚会，是不是？ 你这不是说到处在跟朋友聚会是平时的时候啊，就是有时候备点 备点啊， 只不过被别人拍到了而已。然后说是你这个直接说出来，我估计这个大家 不是一点儿。哎呀，波哥这个酒量啊，我们也是知道。但是，到了年底呀、啊，大家聚会，我觉得喝一点没问题。但是我觉得波哥有一点特别好，喝完了以后从来都是叫代驾，对吧？或者是自己的太太把车给开，我绝不牵扯酒驾的问题。是不是？ 关键是一喝完，我已经找不见北。 他也确实开不了车， 开不了车。 他每次都要把大家喝到，大家要么都躺下，要么他躺下，是不是？ 对，要么是我躺下，要么大家都躺下。 哎，反正大家一喝酒适量，二喝了酒千万不要开车，尤其到年底。前两天人家那个电视上，我看咱们交警同志非常辛苦。原来查酒驾呀，都是半夜查。对吧？就像波哥这样的，喝完喝到两三点了，哎，就回家。人家一看，哎呦，挺好。边上是波哥，驾驶位置上是代驾，过去吧。但是有好多朋友就已经形成惯性思维了，觉得 没事了， 酒驾都是半夜查， 对， 是不是？哎，我公安人员为了让大家断了这个喝酒开车的念想，前一阵早晨也开始查了， 不是前一阵，其实之前也有， 是吗？ 我们也确实碰到过这种事情，就说哎，早上起来，我说这一大早上他查什么？其实你晚上喝了酒，早上也不要开车。 对， 为什么说早上不开车呢？那个酒呀、啊，这个消化掉啊，说实在话，没有24个小时你是消化不了的。 对，尤其是喝的比较多的朋友，您想着我前一天晚上喝的，今天早晨睡了一觉，应该没事了。 对， 精神上您主观觉得可能没事，但是一吹一验血， 你 还是有事儿的。 对， 所以这个也是再次提醒大家啊，过节大家都开开心心的，别因为喝点酒以后这直接给逮进去了，在里边过节肯定心情是 不 太好 过呀。 哎，对对对，今天咱们跟大家说的还是咱们到周边玩一玩。波哥老跟大家说，到周边玩的事儿。进入冬天了。波哥一般冬天的时候都玩的啥？因为波哥也不会滑雪，他可能介绍都比较无聊，是不是？ 就是说不滑雪不代表没有什么就是说可能就是这段时期大家都是就是尽可能都是保持的比较好啊，能不出京就不出京，对吧？啊，能不跨省就不跨省，这是大家的就是这个 达成共识啊。 一个就是确实的，好几个就特别喜欢玩的朋友就天天在问我，哎，你给我推荐个地儿吧。我说是，你是什么情况是要推荐什么地方、他说是就是在咱周边去转转，就是问了，就是说有几个朋友问的次数最多都不下四五次 哦 啊，那证明 坏了， 证明确实是憋坏了。所以说啊，就是为什么说是那会儿我说哎，今天咱就直接说说这个哎，大家如果说可以的这个情况下，然后现在冬季咱们边上到底还有什么？除了滑雪，因为滑雪的话，大家可能是有一部分，类似我这种人应该是占到大多数， 不会滑， 对，就是， 是 我们不敢说是有2/3吧，但是也。也至少有一半有， 好、不会滑雪， 对对对对， 那很正常。 对， 等我们开完冬奥会以后，我们可能这个人数要多，是不是？ 对对对对， 我们现在的口号不是才3亿人上冰雪吗？ 对啊， 是吧？我们国家多少人？ 对， 波哥说1/3都是太 主要吧？你看咱们好的一点，就是今天我在路上来的时候，还突然想了一个问题，不是这可能是我看到这个就是朋友圈里面有些在石家庄的，石家庄也下了雪了，对吧？啊，在房山的房山都下了雪了，啊。 而且就是说今天天特别好，特别蓝， 嗯 啊，然后那边也下了一场雪，然后呢，就是说在北方有一个好处，虽然我不能说是像南方的那个户外的这个温度啊，那么让大家感觉到舒适一点，但是说，至少我在想，南方的朋友想要去滑雪的话，其实真的是很困难 哦。 对吧，他必须得跑到北方来滑，或者说我们跑到西南，就是大西南， 反正都是往北走， 对，基本上往这方向去走， 嗯， 所以说我觉得哎，他们其实也挺不容易的， 人家有室内的， 不是这个是两个概念啊这个一定两个概念，我们绝对不提室内的，我们就是大自然的，我们虽然是 啊， 就是说可能有大部分很多就是这个造出来的雪， 对， 但是至少我们也是在户外的 啊啊， 对吧？ 好、嗯、 啊，所以说是为什么我才说，我说除了滑雪这些项目之外，其实就是说在这一段时期当中，大家可以发现你曾经有很多地方，可能你真的说是就是路过打卡过，或者还有一些新的被发现的一些东西，就是真的是说大概有，我看从过完国庆节到现在吧啊，几乎我等于是算是没有怎么出京 哦， 对，就前两天可能是偶尔出去了一天的，但是其实就是在我们北京天津和这个河北的交界处 啊， 那是个一脚踏三线、啊、是这样子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们去了承德的兴隆嘛， 嗯 啊，所以说是这是说是没有走这些地方的时候，然后我又其实对周边来说可能就是了解的人有一部分，但是都是说哎大家都比较熟悉的一些这个目的地，当然可能还有一些就是自己以前觉得就是比如像我这么举个例子吧，我前两天还去了趟云居寺，特别乐、 哦、 你知道吧、嗯、就是说我以前没有听过他们去讲， 嗯 啊，然后听他们去讲了，就是这次是我踏踏实实听了他们讲了两个小时啊，然后我还没有过瘾啊，然后突然发现一个东西，你知道吗？在里边， 嗯， 那发现一个什么吗？就是说，发现了一个，我说这个古汉语上面的那个文字，和我们现在的也差不多，就是纵使有个别不认识的，蒙也能蒙差不多意思出来 啊、 哦。因为我看了很多石刻嘛， 啊、 哦，所以说这个是我觉得 篆书您都看懂了， 它不是篆书， 不是篆书， 它就是正常的，就是那个石刻上面 繁体字， 一千多年前的，包括是、 啊、 辽代的，对吧？嗯、那我。它也不是全是繁体字的 啊、 哦，这个 还有金文， 它还有好不 是 金文咱可能看不懂啊，就是辽金时期他们刻在石头上面的这些字体、 嗯， 和我们现在的这个文字的话，我看看其实区别也并不是特别特别的大。 那当然一脉嘛、 啊，对，所以说是我总以为为什么就是在我以前的认识当中，我认为说那个古汉语上面的一些文字可能说是那个繁体字啊，可能特别特别的复杂， 嗯、 我几乎是可能一多半都不认识。 哦、 但是我后来我发现一多半我都可以认识 啊， 因为它和我们现在的字没啥区别。然后呢，剩下可能有个别不认识的，蒙也蒙个差不多， 嗯 啊，就是根据意思瞎蒙嘛， 联系上下文， 对 啊， 对对对对对、嗯，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说有。以前的时候真没太注意， 嗯， 甚至就是说我都不知道说，哎，以前那个就是说可能被毁坏的一些石碑上面的一些文字，比如说云居寺的一个云居，为什么我那天还专拍了个照片， 嗯， 哎，我一看是一个弹片给那个什么石刻那个云字，就是繁体字的云，上面一个雨，下面一个云嘛， 对， 啊，把那个云打掉之后，正好跟一片云一样， 嗯、哦， 所以说它是云居的一个概念，真的说就是说是字改掉了，对吧？但是意思并没有变， 嗯。 所以说我觉得就是有时候在我们去走的过程当中可能还会要去发现很多的一些东西， 嗯， 那其实以前的时候我说啊，这个也是一个寺庙， 有 对我的概念就是这样子的，其实我对寺庙一点就是说我大体上就是哎，知道这是个寺庙行了，去让我进去去了解它去可能很少很少， 都没看过人那是写的是繁体字， 或者说就不是那个 波哥太不认真了，我们生活里的大多数的这种古建筑的牌子都是繁体字， 就是 包括春节贴的春联， 大家 也一多半都是繁体字， 大家可能有时候不一定特别注意它 啊， 就是可能你侧重点不一样、 嗯、 就比如像你刚开始就说我侧重点在哪，在后备箱里边的， 对， 是这样一个讲法， 我们得批评批评我哥那么多繁体字 对 不认识， 对对对对对、 啊、 所以说是其实拿出来也不只是我一个人不认识，我觉得 行行，别找了，别找了， 不， 人家好多人其实都是认识的，像你这样既不认识还熟视无睹，根本就没有发现是繁体字的，实在太少了。 就是发现了有一部分，但是说你不一定说是，你就差不多，你可能不一定认识，不知道它是咋回事、 嗯、 对吧？但是说我没想到那么少， 然后 就是可能一个石碑上面，你可能都超不过十个字 你 不认识的 啊。 然后我当时就特别乐， 觉得自己特有文化， 就是我不是 没想到 我 这么有文化， 我专门问了他那个讲解的，我说哎，这个是不是假的？他说这可真不是假的啊，这是真的。 我竟然都认识，不可能啊！ 对，我就很好奇的，正是因为我认识，我才觉得我是 太假了， 假的 怎么连我都认识？你们这造假造的也太不走心了，是不是？ 所以说，整个就是这样发现之后，就其实我这回就是在那个里边，就说走了这一圈之后，我突然发现，那19000多块石刻，这是对我印象是最深刻的，因为我后来我又上了他。爬了一段山啊，按理来说，我认为这个季节在咱们冬季来说，可能就是，哎，就是那两天也没什么风，可能，但是整个它那个山形啊，就正好是一个圈了一圈，圈了正好是圈的是北边这一圈，所以说是你就感觉不到有风的吹，然后如果出个太阳的话，我穿的就是像我们今天穿了一个羽绒服，然后下面就正常穿了一个普通的一个这个休闲裤子，然后我们就上去了，上去之后，然后我后背出了一身汗啊，坡度大吗？不大，不大。对吧？就比如像 主要是身体虚， 不不不，它是热 哦， 就太因为我穿的衣服太厚了， 哦、 我就感觉太厚了、最后我就直接穿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衣服， 然后跨栏背心， 对，然后就上去了，上去了之后 穿了一个毛衣啊，不是跨栏背心啊， 对，就是、超级薄的一个毛衣 啊啊， 然后就那样上去了，然后正好那天中午的和太阳还正晒着，我是正好2点钟上去的啊、然后呢，其实就是说从这个地方之后，就是我给我的感觉就是我突然发现我是不是要。重新再仔细认认真真的再走一遍这个京郊哈，就是给我一个印象，就是因为以前我觉得云居寺嘛，这个咱也不是没去过，对吧？啊，然后那个什么石经山，对吧？然后说是我一看，我说那个山没什么可爬的，但是你当你走到上面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很多就是让你就是很意外的东西，对吧？可能以后大家想要再看到很多一些事情，可能不用爬那个山，对吧？因为我那天去的时候，他们正在搞一个这个叫什么来着？这个扫描，就是直接把这个全部直接扫描出来， 文保户， 对对对，然后你直接就可以直接我们在电脑上看是，它是1:1的这个比例，完全他们正好工作人员在那个地方做这个工作，然后是我看见的。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其实说真的说是有时候你真的说是仔细去了解的话，可能在没有讲解员的那个前提上。啊，这是我一个认知啊。以前有讲解员，我也不听人讲，你知道吗？这个是就是特别不尊重旅行这一件事情的这样一个人，你知道吗？ 对，这两天我们那个连续发现了很多旅行达人的问题。你看，波哥暴露了，到了那儿以后不听人家讲。昨天我们来那个嘉宾说，他自己从来不看别人做的攻略，结果走了好多冤枉路。 所以说这个时候大家才能够静下心来，其实我说不出境挺好的，我们真正的把自己身边的一些东西去发现一下，对吧？然后呢，甚至就是包括我觉得你看2007年2008年的时候，然后我不是我去这个延庆，对吧，就是那个时候的我们去岔道古村那个村子啊，然后感觉就是因为它还很就是没有做太多的这个什么民宿，那个时候都是农家乐，啊，然后呢？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对这个村子都已经有很强的概念，就是很熟悉。然后居然我就是今年我都连续去了，就是应该我数下来从10月份到现在去了不下5次，啊，然后就是从夏天去走到冬天， 哦， 就是从还是绿叶的时候，然后我们一直走到黄叶的时候，然后最后再走到这个下雪的时候，啊，然后呢，就是说。整个这个地方呢，每发出去一回朋友圈，很多朋友问这是哪里啊，对吧？所以说我觉得就是我们还是需要再去发现嘛。 什么照片拍得好 啊？不 是，是不 是？不不，本身如果说是他真的是什么也没有的话，再好的摄影师也不一定能拍出来一个好的东西，对吧？你说什么都没有，你说怎么拍？拍什么？对吧？那你说是我，咱又不是专业摄影师，对吧？就拿个电话在那拍拍拍，哎，让大家感觉还不错，对吧？所以说，我觉得还是有一个观点，就是说，一个是在你没有走到的地方，可能有很多，可能以前大家只是关注了一些，就是比如这个季节热门的是什么？滑雪，那没错，这个我不会，啊，但是 还挺骄傲，没事儿啊，慢慢学。 我骄傲，我慢慢。我慢慢也不敢学了，自从上过网之后就不敢学了。 注意安全也挺好。 对，就是说，所以说是我说是那这些，其实说白了，它还是个古村落。很多人这个古村落的这个，就是包括它这个为什么是岔道古村，它这个地方以前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对吧？为什么这个村子还有个城墙？可能真的是很多人对这个历史就是没有一点点概念，啊， 所以说是就是我在那儿，我就是仅我自己所知道的，跟几个朋友聊天啊，我就简单聊聊，我说哎，这个村子啊，你不要看现在目前为止它是做了一部分的修复，对吧？那在过去古代的时候 哦， 对吧？是甚至明清的那个时间段，对吧？就说是你就是包括元朝、明朝、清朝的时候，这个地方其实说白了，它的几棵古槐树已经370年，那最起码我们已经倒退到明代了， 嗯， 对吧？那这个村子是绝对是存在的， 嗯。 对吧？而且就是说，它这个城墙的这个城墙，就是说我们能够看到，因为它并没有完全修复啊。 嗯、 就是说，我们从侧面就可以看到它整个城墙上的那个土坯、 嗯， 那个也是肯定是300多年的。 嗯， 为什么？它虽然外面包了一层砖啊、 嗯， 就是那个墙砖看上去哎好看一些，但是事实上我看到，我说哎那个城墙，你看它也裸露在外面的一部分、 嗯， 那这部分就是完全可以证明的，它完完全全的就是一个就是有一定历史、有一定价值的，对吧？ 嗯、 里面原居民那究竟住的是哪些人？对吧？可能真的说是在这个时候，他们也说你怎么想这么多？我是一个就是反正走马观花哈，习惯了。 嗯、 但是说因为来的次数多了，我不能每一次我都是走马观花去、 嗯、啊， 对吧？ 也要停下来思考，偶尔 对， 是不是？ 偶尔就是哎， 一思考就觉得自己特别聪明、睿智， 不是就在想这个问题嘛、 啊？ 想这个问题，然后再跟当地的这个就是当地的这个老住户。从他们嘴里边再了解很多，然后再看他本身的老房子的一些建筑，就是他虽然说现在是就是说是等于是改造了吧哈，但是改造了一部分，但是他本身原本的不管是几进三进院四进院，到底是进三道门叫三进院还是进三道门叫四进院， 嗯， 所以是这样的问题，可能我以前也没想，我只是认为我进三道门那叫三进院，进两道门叫二进院， 嗯， 但是其实我错了， 嗯。到底错在哪儿了？ 错在说、 嗯， 其实说你进三道门的话，那叫四进院。 嗯， 啊，然后呢，我是认为说，为什么呀？很多一些朋友说，哦，可能和我的认识基本差不多。 嗯， 因为就是这个 一道门是一进， 对，一道门就肯定是、 嗯、 我一直都是这样认为的。 嗯， 然后呢，后来之后他们说，其实这个是一个四进院。 嗯， 对吧？就是说人进门，他这边有一个屏风。 嗯， 然后再往不是。是影壁， 嗯 啊，完了之后呢，然后再往前走的话，这已经是算是二进了， 嗯 啊，然后再往前走是第三进、第四进、 嗯， 啊，是这样一个概念， 哦、 所以说这样叫四进了。 作为一个旅行达人， 对， 今天才弄明白这么简单的概念， 对，而居然还是搞错了，我自己 说明时时处处都在成长人，人 就是说 啊， 因为当你。就是当我们大家可能很多一些朋友在走的这个就是在问周边有没有什么好的风景，我说你放心，首先第一点，如果没有下雪的前提上， 嗯， 对吧， 没什么风景， 那你看看吧，山上是肯定是秃的、 嗯、 对吧，啊，这北方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对， 对吧，那水呢，很多人说有水的，我说有水，水是冻的 啊， 对吧、 嗯、 那这种情况下你说是再加上本身京郊这一段时间就是可能下雪比较偏少， 嗯， 对吧，山上也没有这个一些存的这个积雪， 嗯， 对吧，所以说呢就是可能就是说你在这个时候呢，你说是像前几天温度还那么高，很多的一些冰瀑可能是人造的， 嗯， 对吧，啊，那可能是就是有些人是为了打卡，有些人是为了拍照，对吧，有些人就想看看这个纯天然的这个纯自然界的这个东西，对吧、 嗯、 那我说是其实他你看像我们人为的也有很多，就比如说我再举个例子来说，我是等于是刚回来啊，就是今天吧，也就是等于是北京这个世园会的那个就是那个灯展，就是首届冰雪嘉年华 哦 啊，然后是今天正式开幕了， 真的呀？ 是， 不知道呢。 对，这个是我就是说因为我是昨天先去了，因为他昨天晚上已经试灯了， 媒体展。 对对对 哦， 然后今天是人家正式开幕 啊， 对吧？正式开幕的一个时间，那很多人又问我这个。是和龙庆峡的这个， 嗯、 因为它同属 龙庆峡也有冰灯嘛，对吧？ 龙庆峡是人家是已经是今年是 好多 第36届 啊 就是每一年一届，那也就是第36年， 嗯， 对吧？那这个是作为世园会， 嗯 啊，那世园会可能我们在前一段就是在2018年的时候特别的热门啊，为什么呀？大家那个时候可能是想买一张票都是得。就是尤其是周六日的票、 嗯、 就是说特别的紧张，因为是人数是有限流的嘛啊、 嗯、 然后现在这个时间段大家可能过了那个热度之后觉得哎世园会到底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去看的， 嗯， 其实我觉得说是首先第一点，就比如像在这个季节，如果说是大部分是以这个休闲度假为主的话，对吧，就是比如像哎我带着孩子可能带着老人去转转， 嗯， 对吧，那这个地方我是个推荐 为什么？第一个，它有冰雪乐园、戏雪乐园吧，啊，就是说它有他们的这些冰雕的，但是肯定这个作品和那个龙虾的风格是完全两个风格的， 嗯， 对吧？那再一个就是它的整个一个灯展。啊，它灯展呢，它和龙庆峡的灯展可能是相对来说，它的这个面积就是可能是受地形的影响是有限的，灯展是很小的一块。那到这边的话，将近有半个世园会里边的全是灯， 嗯， 啊，全是搞的灯。然后它这个灯呢，这届的主题我看啊，应该有这个冬奥的主题， 嗯， 啊，有这个有一些这个就是可能有一些这个卡通的主题， 到晚上才能看吧。 它的整个亮灯时间就是说，你就白天亮着也看不出来什么概念， 哦、对对 对， 对 吧？它只就是说是白天你可以在这边带着孩子去玩玩雪， 嗯， 对吧？啊，它虽然是人造的啊，就是因为也只能人造， 嗯， 它玩玩雪， 嗯、 雪上的一些什么各种雪圈、雪具啊、 嗯， 就是这一系列项目，对吧？ 嗯， 那。除此之外的，或者说是对于滑雪喜欢的，你可以到这附近的有八达岭啊滑雪场，这旁边还有这个叫什么来着？这个石金龙滑雪场，对吧？它的整个冰雪项目也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就是现在来说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热门的，对吧？而且就是还有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如果大家周三有时间，那周三的八达岭滑雪场。女士是免费的 哦，真的呀！ 这个事情关键对我来讲没有什么用， 对 对吧？但是 你也不是女士，你也不会去，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是，但是这个是大家可以去了解啊，这方面的信息啊，就从他的那个推出来的这个相关的信息方面可以了解一些。然后除此之外的话，就是说这边他的一个吃，也是非常棒的，对吧？ 吃我们一会儿再让波哥给大家好好介绍哈。好多朋友在我们的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啊，发了各种今天晚上要出去玩的那个场景的照片，也祝大家今天晚上能玩得开心。但也提醒大家，以我往年的经验，今天晚上可能会大堵车，然后可能在午夜前后的时候大家出来也打不着车，所以还是提醒大家考虑好这个交通的问题。也有朋友跟我们说，波哥刚才提到那个繁体字，说还是繁体字好看，说那个写对联一写就能看出来，用简体字赶上我们书法也不怎么样，用简体字写的不太好看的换成繁体字马上就不一样了啊！说大家以后还是要多学习，波哥以后也要多学习啊！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接着跟大家聊。的风在吹着头发飘动，牵着你的手，一阵莫名感动。我想带你回我的外婆家，一起看着日落，一直到我们都睡着。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爱能不能够永远当着你。

玩点啥？波哥来跟大家再打个招呼。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波。 大家也那个可以在我们的听听 FM 上找到聊天室，跟我们一块儿互动啊。好多朋友都说今天晚上要好好出去玩，是不是？那个，也注意我们一开始的提醒啊，喝酒别开车。 对， 是不是？而且 这是一个坚决不能犯的一个原则。 哎，而且今天，肯定大堵车。我这个作为我这未卜先知，我肯定就知道今天晚上必然是大堵车。大家也选择好自己的出行方式吧。我建议不要玩的太晚，或者呢，就几个人啊去朋友家，是那种比较好的啊。然后如果那个玩的比较晚了，在人家那儿借宿一宿也可以。 对， 因为往年我见过有好多。夜里一两点还在街上凛冽的寒风中等着打车打不着的，这感觉也是非常凄惨。哎，咱们今天让波哥给大家说说北京周边，咱们到冬天有什么可玩的。刚才波哥给大家说了，大家可以看灯，是吧？在咱们的那个延庆， 延庆的世园会， 世园会，这大家可能有一阵儿已经对他稍稍有点淡忘了， 对对对对， 是不是？觉得好像，尤其是到夏天的时候，大家去觉得看看植物呀什么的，园子还特别大，美， 园子还挺大。 到冬天的时候，大家可能对他的那个兴趣减低。 对， 哎，波哥说现在人迎来一波高潮，人家要办那个 首届 冰灯 冰雪嘉年华。 哎啊，这个昨天开始。试运营， 对对，其实 让他们媒体啊，波哥作为这个旅行媒体的杰出代表，先去看了一下。波哥感觉怎么样？ 我感觉还不错。 嗯， 就是虽然冷 和龙庆峡比， 虽然冷一点，这个温度是改变不了的，对吧？但是说跟龙庆峡比的话，因为龙庆峡可能说它为主的还是以冰雕为主啊，冰雕和就是雪雕可能比较偏少一些，主要还是冰雕为主，对吧？那就是场地是比龙庆峡要大。对吧？啊，面积所覆盖的面积也比较多，也就是也比那个大，主要是至少不会出现的说你到这个世园会里边，你会感觉到拥挤的那种感觉。 哦， 每一年的话，一到周六日，对吧？就是我就记得正常情况是，每一年的话，一到周六日，龙庆峡的那个冰灯啊， 爆满， 就是说你在里边走，就是它地上有时候还滑，知道吗？ 啊、 就是我都一不小心在上面摔了一跤，是吧？一脑袋就磕地上去了 啊！真的呀， 真的是就是特别滑那个冰面，我不知道，我说哎，这个、我以为它那个冰面和地面那个颜色 差不了太多。 他们不都得铺点什么地毯捂的？ 它不是，它正好是那是一个冰面，但是不知道它那个冰面是干啥使。 你走到人家那艺术品上了，是不是？ 那不是艺术品，因为你就需要就是 必须从那儿过。 正常的话，你要 是一个过道， 对对对 啊。 然后呢？我就没当心嘛，我说是我觉得是还可以吧，谁知道一走一脑袋就是展展的躺在那，人又没反应过来，就错， 说明人不太多，是不是？要是人多，你就那个 我估计我 倒不了， 倒不了 啊。 对，但是说那，因为我们是经常以前的会住在他旁边的这个农家乐里边，或者是这个就是酒店里边哈。然后呢，然后就是到看晚上的时候，然后是哎天刚擦黑，有好多人是不一定在那住，人就看完之后，人就返程了，对吧？因为从这儿到那边也就90多公里，看吧，你在里边那么冷的温度下，然后你可能待也就是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对吧？当然，它这些里边也有一些这个就是这个餐饮区啊、功能区也有，但是毕竟相对来在里边的话，肯定不如说你要出来，比如说你在柳沟住一晚上，对吧？你吃个你从这里边特别冷的话，然后你吃个热乎乎的这个火盆锅，对吧？可能这个时候它是最应景的，就是为什么我刚才我那会儿说的，我说到这个吃啊，就是我正好是它是配套的。对吧？你能吃能喝 能喝啊 能喝 啊，是不是能摔 能玩，对吧？ 能玩， 包括主题体验的一些项目， 啊、 对吧？啊，那正好这几个方位置它都不是特别远，就是一个相差一个，最多就是10几公里、20公里，就是这样一个样子，对吧？而且就是说实在话，就是说它就是正好这边还包括永宁塔啊、永宁古城，对吧？你吃个什么火烧之类的啊，就买个特色的这个是当地的特产的一个火烧，我觉得真的是。还是不错的，对吧？延庆虽然说是豆腐为主要出名吧，但火烧也很出名的，对吧？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大家可以选择到这边。当然像现在这个时间段，可能有很多朋友会选择这个夏天或者是秋天的时候，然后赶到这个野鸭湖湿地去，但是现在的话，就是有几个朋友问了我，给他发了几个照片，我说现在这个照片呢，就是他那个芦苇该没倒的还没倒，那个芦苇杆还在，对吧？该有的那个网红栈道它也不会塌，你放心，还是在那儿， 对吧？只不过水上是结了冰的 啊 而已，对吧？也不是说全部都结了冰的，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这个时间段你也可以去看看嘛，对吧？就是看自己的这个时间安排。如果说你白天到，对吧，你不想滑雪，你可以到这个地方转一下，只是顺道的一个问题嘛，所以说比较集中的在这一片区是不出京，对吧？从八达岭这个口出去就可以了，不要你不要说是就是按照那个什么，就是说是我们跑到怀来去，对吧？你跑到怀来，你回京，你就出了京了， 就要核酸了， 对对对，就要核酸的啊。所以说这个问题就是给大家提醒到就可以了。完了之后呢，剩下其实这是在延庆片区呢，我们能推荐的现在目前能有的，对吧？然后除此之外的话，然后就是再推荐大家另外一片的话，就可能是怀柔，在不过检查站，最远的一个位置到白河湾就可以了。那白河湾呢，就说是可能每一年春节的时候，它有一系列的主题活动，对吧？就琉璃庙、白河湾整个那一带啊，有什么走百冰啊？但是这个冰上走不走啊？说实在话了，我真不推荐，对吧？ 为什么？因为摔，波哥就摔过好几次。 不是摔啊，而是冰面的冻的。时不时 不是啊， 你掉到里边去，水这么凉， 对 对, 对, 对, 对 吧？这个是咱受不了， 对对 对, 对， 不是不让你那个啥，你说夏天吧，你掉到里边， 对 对吧？但是也不是大家推荐，你说是你真的，因为它现在整个水流比较大，就是尤其像今年它的整个雨水量大的时候，我看路上就是它整个那个树啊，整个都淹到整个半树上了，对吧？所以说水还是比较深，水流还是比较急的。那白河人，但在这边的话，你可以找一些民宿嘛，对吧？你可以在里边去。度个假，就是家人或者几个，就是两三家朋友，对吧？就是就像你刚才说的，哎，我选择有可能我会选择，哎，在这个朋友家里面，但是你就是后来我们其实是这么想的，我说是不管到谁家都得祸害了谁家， 但是人家也不一定愿意让你， 对对对对对， 是不是？ 那你不如说是哎两三家你找上哎找上一个小院， 对 对吧？然后说是你在里边一住，暖暖和和的，对吧？你就 哎 这样的话。你想喝酒，你可以敞开了喝。明天下午咱再走， 对 吧？对啊， 而且不用收拾， 也不用收拾， 是不是？ 对， 你敞开了 饭还不用做， 敞开了喝，万一是不是失态什么的？那个 对对对 对, 对， 弄得人家家里头 啊， 都不是太好， 真不是特别好，对吧？ 对对对。 而且像现在的民宿的整个这个温度的话，要比以前农家乐的这个温度要高。它有些是里边是地暖，有些是中央空调的那种。然后整个就是说是就是送暖风那种的，就是具体是什么设备吧，我也不太了解。但是温度里边还是相当高的。所以大家不用。就是说，哎，因为那冷不冷啊？我说房间里边肯定不 冷，都不 冷，对，绝对能够达到这个20多度，这是没有问题的。那这是一片，然后另外一些片区了，就是说，我们比如靠近这个，其实冬天的话，到这个水长城这边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对吧？第一个是为什么？你可以就是夏天的时候，你可能看的左右全是绿色的，对吧？你看不出来它整个水长城的一个山形，对吧？所以说，我就建议你冬天的时候，你到这边去走走。以前的时候啊，就是很多人说是到这个什么一些野玩的去爬山的，比如像水泉沟，就是延庆和怀柔黄花生水上的一个交界的一个分界点，他们从那边，然后从黑龙潭那边就是翻出来，翻到这个水长城这儿，对吧？就是为什么说大家冬季会去这样的地方呢？第一个可能是。冬天大家都不爱动，夏天的就是刚到春天的时候，我觉得有好多朋友发圈说是这个得赶快得锻炼锻炼， 哦， 对吧？啊， 太胖了， 减减身上肉，对吧？要不然又 到夏天没脸脱衣服， 对，没法就是让大家看，大概是这个意思啊。 其实大家也不想看， 对。那也就是说，是你冬天的话，其实你的这个运动还是有必要的，只要说是在适度的前提上，你比如说一天走上个爬上个这个一段小山，走上一两万步，对吧？啊，也就差不多，就是说赶上这样一个休息时间嘛，比如说周六日，对吧？啊，或者说平时有时间的话，就不跟大家凑热闹了。其实我建议大家现在有些年假没休完的，赶快休。 然后还有几天呀？ 对，还有几天嘛？ 啊， 对吧？还有几天你没休完你就直接也休了吧，对吧？ 啊， 休了你正好和大家打一个错峰嘛， 哦， 对吧？不必要多少，非要是有很多朋友非要是啊，我只有元旦有时间，我只有，我是你这样的话，说实在话了，就是咱们现在就讲究一个不聚集嘛，对吧？你为啥呀？非要凑了那几天去？ 对， 那几天在家待着不好吗？ 对。啊，不好， 实在憋不住，不好，这么肯定。然后这是一个片区，另外一个片区的话，其实我还是推荐，就说是在大家在这个季节，就是相对比较成熟的，对吧？就是比如说古北水镇，啊，为什么我要推荐呢？就是它的整个一个是它是因为它还是有温泉嘛， 对， 不管是温泉也罢，不管汤泉也罢，不，有很多人是不同的说法， 对， 但是说人 家是有热水泡， 有热水泡，是暖和的。 再一个就是整个那一边的话，我没有出京， 嗯， 对吧？我们虽然是和那个承德打了交界哈， 嗯， 然后呢，在这边的话，然后你晚上的话，你甚至在如果是住在他们酒店里面的话，然后你可以看到外边，就是整个看外边整个星空，透过玻璃可以看出， 嗯， 不至于那么冷 啊，对对对， 对吧？你要是在外边的话，那晚上那个温度应该是能够达到像今天的温度，它应该能达到零下20度， 浪漫一般都不太舒适。 对啊，所以说呢，就是再加上它的整个这个水镇的整个这一个运营还是比较成熟的， 啊、对、嗯、 对吧？所以说是你，比如你吃饭啦，就相对来说都比较方便嘛， 嗯， 对吧？然后如果说是哎里边的，你觉得哎里边它比较贵一些啊，这个有什么我就给大家讲什么，就是里边的房间确实是不便宜， 对、 嗯、对吧？然后你可以选择在它附近的这个农家乐，就是新的 民宿啊。 对，也能叫民宿吧，也有 也能叫民宿。 为什么呀？他因为有一部分，因为很多人找不见那么多的民宿 啊， 他只有还有一部分是，新农村盖的那种别墅 啊、哦、 啊，这种就是和民宿可能还达不到民宿的标准， 啊、 但是又比农家院要好 啊， 对吧？所以他介于他们中间这个、 啊、 这个角度，那价格又便宜又实惠， 嗯、 啊，对吧？啊，你在那个他们那边都能自己做饭嘛？做饭，我发现他们的。真的是很实惠的啊、 嗯、 就是真的是就比如几百块钱一五六百块钱一桌的啊、 嗯、 那个大肉能上那么多，然后我们就看到、 嗯、 我们看到两个眼睛，我说这个太实惠了，我们根本吃不了、 嗯、对、 对吧、 打包带走是 只能是这样呀、 啊、 打包带走、 别浪费啊， 对对对，所以说就是推荐大家说你可以选择这样一部分，而除此之外的话，我们比如像很多人说门头沟这个方向、 嗯、 门头沟这个方向也挺好，对吧？就是说是也是冷一些、 嗯、 因为它本身也是一个就是 往西走，往北走， 往西走，往北走，因为我们都知道灵山， 嗯、 对吧？灵、 嗯、 山上是肯定这个季节就大家不推荐大家去了。 对， 但是川底下还是推值得一去的，因为它也相对来说， 嗯、 虽然没有像古北水镇那么成熟的那些配套，但是至少这个地方的它的农家乐， 嗯。 还在运营， 嗯， 就是也是改造成民宿了啊，不能说农家乐了， 嗯， 对吧？也是有一部分民宿还都在运营，那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度假的一个地方，对吧？所以说，就是综合来说，在我们北京周边，如果说是在这个季节，一个是你确实是要跟自己的亲朋好友聚个会，对吧？ 嗯、 那你可以去选择找一家，对吧？啊，找一家这个民宿，自己一个院一包，一个院其实都没几间房， 嗯， 对吧？是有四间的，有三间的，有五间的，还有两间的， 嗯， 对吧？啊，所以说是我觉得，就是这也是一种出行的方式，就是说我换了一个环境， 嗯， 可能不一定我们就是一定要看什么样名胜风景，大河大川，对吧？但是你说，哎，几家人大家在一块聚个会， 嗯， 也比天天抱着个手机墙， 哎，对， 对吧？嗯、所以说是这个情况，但是就是说，虽然大家出去也在看啊，也在不停的刷，但是。 嗯 你想你走路这个过程当中，对吧？ 也刷是不是？ 那个可能就偏少一些了， 啊啊 对吧、 嗯？ 所以说就是你再去挖掘的话，比如说我就是大概给大家说说，川底下因为这个村子我也是非常了解的哈，也非常熟悉的。它不只是因为是那几部这个电影， 嗯， 对吧？啊，然后说是大家对它一个认知。那其实说就是说你真正了解的话，你了解它整个一个文化，这条古道是怎么形成的，对吧？为什么会有这条古道？这里边住的都是哪些地方人？ 嗯、 因为我是山西人，所以我才说这里边住的都是山西人。以前 啊 是这么来说， 嗯、 但是现在就是说是因为是最早先的一个古官道。啊，就是从天津他们要整个要必走的一条路，对吧？就是比如说他们走的这个运输呀，比如往内蒙古啊，或者往这个什么往山西啊，它这个一个煤啊、炭啊，等这些一个交通还是一个要道， 嗯 啊，所以说呢，就是在这个地方呢，它这个村子的整个一个设计，可能很多人又在关心， 嗯， 我说这个设计其实挺到位的，人在300年前的。虽然它依山而建，但是它每个房子的整个消防通道， 嗯， 都做出来、嗯。我们只知道我们以前好多房子是下水道， 嗯， 就是可能是能流到马路上去， 嗯， 对吧？那以前的这种设计房子就是这样的 啊。 但是说 叫明渠排污， 在300年前、 啊， 他们已经包括它的整个一个下水道，它能够合理的就是把这个水的用到一个消防通道上去， 嗯、 消防道上去，它也专门做了这个设计， 嗯。 而且整个就是包括他的一些院子，包括什么，不管什么地主院、财主院啊， 嗯、 就说他叫的这个名字这么叫的哈、 嗯。 但是整个一个山形，你可以站对面去看看，也是非常非常的漂亮， 嗯， 对吧？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说，你每到一个地方，你就是说是一些村子里边，如果你不了解，你说哎，正是因为哎，这是他拍过手机，哎，我知道他拍过什么投名状，我也知道， 嗯， 对吧？但是我觉得说是你更应该的去，你去挖掘，就是因为这地方有几个这个就是常年都在这儿。 住的这个户， 嗯， 他们就是也一直没有到市区里边去住，对吧？那你听他们去给你去讲，对吧？然后你就会了解更多的，你会觉得这个村子确实是很有意义的， 嗯， 不只是说被某一下给带红的一个地方， 嗯， 对吧？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说类似于在这样的地方，你也可以去选择在这个冬季的时候去，因为至少它是能够寻找的一些这个什么明清历史文化的一个根源， 嗯， 对吧？当然除此之外的话，可能我们很多朋友会有时候在这个时间段之内，你可以在就是喜欢去博物馆的，对吧？你可以到我们市区里边 转转， 对， 啊， 我们市区这些地方去转，那当然是很多的，对吧？当然我们市区也有很多这个园区啊，就是也做了很多相关的这个冰原项目，因为我前两天看到那个奥森， 嗯， 里边也在整个 弄冰场，是吗？ 是冰场，还包括这个戏雪乐园 啊， 对吧？啊，那剩下的可能我们很多朋友会问，这那剩下的我们想找温泉 啊， 那温泉我们就是很简单几个带， 嗯， 对吧？一个我们市区的，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不出京， 嗯， 比较集中的是昌平， 嗯， 对吧？那是它整个昌平一个温泉带嘛， 嗯， 对吧？你可以选择到什么凤山啊，可以九华啊，什么， 嗯， 整个这一片都挨着的顺义，这就是从昌平到顺义 、啊， 对，到顺义这一片的话，它比较多，比较集中， 嗯， 对吧？啊，这是大家可以去选择。当然可，当然，如果说你条件允许，我建议大家去个私汤是比较合适的，对吧？你就是一家人在里边，它正好是一个小四合院。但是如果说节假日要订的话，你一定记住提早订。 嗯， 对。 哎，波哥，正好还剩几分钟时间，咱们回答几个朋友的问题，啊。 好的， 这也是让您给设计线路的。这位朋友说，我们家住在东四环，嗯，周末呀，准备带着一家老小，我们一共六个人啊，那个俩小孩四个大人，嗯，当然两个大人是爸爸妈妈，年龄比较偏大一点，我们就想找一个地方，最好是有个小院儿啊，我们一家人泡泡温泉，然后最好周围还有点什么小的景点，我们带着孩子能稍微转一转的这种，波哥有没有什么推荐？嗯，价格无所谓啊，我们有钱。 其实 就喜欢听这种，是不，波哥？ 是，其实来说是这样，你知道吗？就是说是不管它价格贵和便宜，当然说你这种就带着孩子、带着老人、一家人，对吧？ 你肯定想住着舒服一点。 对对对， 嗯， 就是我推荐，就是说是你可以这样子选，因为这个民宿呀，有这个温泉的比较偏少， 嗯 啊，而且就是说相对来说预定比较困难，尤其是周六日， 嗯。 对吧，是比较困难的，但是你可以分开嘛，比如举个例子来说，我给你做一个就是比较简单的一个啊， 嗯， 你走延庆，我刚才那会儿说过了，就是走延庆，你可以到岔道古村落去走一下， 嗯， 你可以在整个这个柳沟那边，对吧，你吃个豆腐宴，然后那边也有一些民宿啊， 嗯， 你可以选择啊，就是因为民宿那边有一些民宿，然后这个古城里边有一些民宿， 嗯， 然后呢你就是因为这两个方向，这两个地方你看岔道古城离这个世园会的这个位置啊，其实只有8公里，不到10公里。 嗯， 啊，就是不到10公里的这样一个距离， 嗯， 对吧？开车也就是20分钟， 嗯， 啊，就可以到，因为它不是高速嘛， 嗯， 就是下面像这个道， 嗯， 下边国道，20分钟就到了， 嗯， 对吧？晚上看看那个，然后回到柳沟，你可以吃个豆腐宴， 嗯， 这是其一。然后除此之外的话，你要是真想要泡温泉的话，那你不如说这样， 嗯， 下午。对吧？或者第二天返回来的这个路上，第二天一早， 嗯， 你觉得这个地方没有什么可转的了， 嗯， 对吧？那你返回来的时候呢，其实你要路过昌平的， 嗯， 对吧？昌平的话，然后它小汤山这一边的话，有一系列的这个温泉， 嗯， 你这个就是说你买个票，比如说风山温泉可以吗， 嗯？ 可以，对吧？然后那个什么龙脉了可以吗？也可以， 嗯， 也都比较适合，对吧？但是说，另外的就是按照他这个要求，就是你找到私汤小院的话，它可能周边确实没有什么转的，它主要是以泡汤为主， 嗯， 对吧？这是 确实，所以更适合晚上在那儿住。 对，更适合在那儿住，嗯，啊，是这样一个。就比如说，我们说，举个例子，我们小汤山这一带有很多人也问过我，告诉他，我说是有一个地方就是比较合适，但不知道能不能定上啊。 嗯， 就是义泉的会所，它有好多个这个小院， 嗯， 对吧？也是比较适合的，都是这个， 嗯， 不管是两间房子、三间房子、四间房都有。 嗯， 但是你说我旁边我要转什么？我爬山，对吧？你不太公园也不太现实，对吧？所以说为什么比较有意思的就是那个古城了，就是那个岔道古村子了，从东头到西头走下来，我说是不到5分钟。 嗯， 你可以直接从一街穿过去。 嗯， 对吧？但是它背后的山，就是我们站在整个这个村口， 你就可以正好看到整个什么滚天沟的这个隧道，那边的包括一些火车，包括这个长城啊，滚天沟正顶上上面有八达岭长野长城的那个烽火台，对吧？你很标准的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的，那也就是说我们不一定是在走了长城上面，但是说你在下边把它看得很完整，这是一种选择。 还有一朋友，哎，来波哥，这个好啊，这个人家的限定区域了。说波哥，我们想去昌平泡温泉，我们平时去啊，我们工作比较自由，不跟大家赶一起。那边什么价位啊？我们两个人，比如花个两三千，能住到什么档次的？是一般的档次，还是已经就比较好的，还是其实是挺差的？波哥。昌平，人家平时不用周六日， 就是不用周六日的话，私汤包院可能相对少一些，对吧？ 包个小院得多少钱？ 就是基本上说差不多4000到5000吧，哈。 哦，就是等于自己一间房，然后 或者自己一个小四合院， 小四合院 是2到3间房， 人就俩人， 这俩人的话就没必要，俩人我推荐是怎么样？我推荐你到这个度假村里面，因为它的整个配套比较完。就是配套设施比较多嘛，除了说你泡温泉，你还比如说你健身，对吧？还包括你的整个这个就是在里边的话，然后，它还有很多的这个什么卡拉 OK 啊，对吧？你俩人想要去唱的话就可以唱，不想去唱，当然它的整个房间是能够达到4星的标准，就是不是能够达到它，人家是它的 就是 一个 4星， 对，4星级的一个度假村，对吧？房间还是比较大，你可以就是你像你 是哪儿啊？您说。 凤山温泉就在小唐山小唐山在就是靠近军都山滑雪场旁边，想滑雪的话就是 也能去， 对，你两个人也比较方便，这也是比较适合的，而且就是说 这个价位能下来吗？人家两三千预算 下来了没问题 啊， 而且就是连他吃饭的就是吃 可能都花不了， 就是差不多就是吃喝玩乐 啊， 整个这一套包括你滑雪的票都放在里边去， 哦， 也就这个价格， 就是两天一晚没问题， 没问题 啊，那还是挺便宜的， 是 吧？对，所以就是那个时间自由啊真的是最好的，是不是？ 对， 周六日还不是现在有很多不是钱不钱的问题 啊， 还真就订不上， 就是说没有房， 哎，对，所以这也是一个挺尴尬的事儿啊，我们也老想让大家错峰出游，但是错峰没时间怎么办呢？是吧？今天我们跟大家聊了也挺多的，波哥给大家介绍了这么多，咱们不出京，或者就是算是在这个边界地区疯狂试探的这种，哎，大家其实都可以提前计划计划，因为现在说实话滑雪啊，咱们只能不出京了，因为。当然也可以出京啊，你往东北啊什么那些地方也可以，咱们崇礼现在已经下通知了，大多数滑雪场已经 不对外 不接待游客了， 对， 所以咱们最近想去崇礼滑雪的朋友可能您得等到冬奥会以后了，对吧？ 你就得跑到外地， 要不您就得再远，咱往东北走了， 对， 是吧？内蒙古东北这些地方，不行就西北，反正是这些就比较远了，而且现在这个疫情状况下也不鼓励大家老溜达，对不对？ 真的是一个建议，大家是春暖花开之后， 哎，就是那个溜达现在有一个风险啊，有可能您去了那个地儿不见得您 能回 得 来， 对吧？这马上要过节了，您如果因为某种原因滞留外地了，这听起来 也是 很凄惨 的事情， 哎，所以还是希望大家那个响应号召，咱们就地过年 过 节，对吧？然后呢，把咱们周边好好玩一玩。我觉得波哥说那冰灯节什么的，其实真适合一家老小都去看一看， 对。 然后在那边，再吃一吃，住一住，也是一个不错的周末行程， 对。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了，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孙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走进永远里，边相爱边老去，只求平安平静，在小小屋檐下守着甜蜜的家。我和你的家，